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45集。焦灼， 这次魏怀古胆敢倒卖军粮，你依照律法斩了他，谁求情我便直见弹劾。 孔丘应声，海良一略顿片刻，强撑精神， 我要寄信给李北王，免除监军一职。这次朝廷不派督察太监去剿事，李北铁骑的大小军务仍旧由李北王自己主理。 孔丘犹豫一下， 免除监军一职，只怕太后不会同意。 大周没有皇帝吗？后宫不得干政，乃是百年陈序，这次由不得他做主。况且打仗不是做文章，派几个只会阿谀奉承的阉人去有什么用处？不过是浪费粮食罢了。 海良一再走几步， 宦官都是天子近侍，24衙门堪称内朝，他们久居深宫，既不知人间疾苦，也不懂圣贤之道。潘如贵也是上过内书堂的太监，可他做的都是构陷忠良、祸害社稷的事情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阉党裁除不能再给他们机会。我马上让陈真拟好折子，今夜就上奏皇上。 那边福满提灯来寻，不敢走近，只远远行礼，肃声说： 阁老与尚书大人快请，堂内有宣。 海良一闷声应了，对福满也没有好脸色。孔丘搀着人往回走，挨着海良一的身体，才知道袁父已经瘦到了何种地步。他心里酸楚，借着昏暗没有表露出来。萧迟也重整衣冠，再度入堂。这次薛修卓也在，他位居末端。 军粮案事关重大，又牵扯官商勾结，对地方官员影响不好。如果不能立即严办，只怕会让小人心存侥幸，把律法视为无物。 曾玉在外边抽过烟，这会儿耐着性子： 皇上，臣请今夜就着手查办，先将魏怀古缉拿到刑狱，连同魏家账簿、庄子都着人看管，不能让他们趁乱转移赃款。 李建恒也撑了一天一夜，此刻乏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，勉强点着头： 军粮是大事，他坏了事，该杀该封，内阁参酌着办就行了。 此案牵涉甚广，就是江青山也要留职待审。魏家有家大业大，仅凭刑部单独行动，恐怕半月之内也办不下来。 萧迟也拇指轻轻磨在虎口，古扳指缓缓转动。 同样三司会审的议病案悬而未决，督察院为了严防其他地方出现这样官商勾结的案子，还要腾出人手下查各地账目。我看大家都有难处，人手也紧张。 侯爷说的有道理， 薛修卓温声接道。 不过凡事都有轻重缓急，李北正在打仗，军粮的事情就是头等要事，刑部督察院也自然要以此事为先，这没什么的。 李建恒榆木脑袋，听出萧迟也在暗示他什么，可被薛修卓这么一打岔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接。他抓耳挠腮，看向海良仪： 阁老的意思呢？ 海良仪谁也不看，顿了一会儿： 侯爷是担心三司会审拖延太久吗？ 三司会审流程太杂，魏怀古久居高位，心思手段都不同于普通人。我是担心留他太久，会节外生枝。 李建恒赶忙说： 不错，魏家素来孝敬太后，此案若是拖得太久，朕也担心太后为此忧思伤神，坏了身子。 孔丘不同意。 可是没有三司会审，就不能彻查下边的倒卖杂线。这些人都是得到了魏怀古的包庇才能这样大胆，留着他们皆是祸患。 萧芷也看向李建恒。 我只是担心时间，不是说不查。去都难道就只能走这一个流程？ 李建恒心下一动，拍腿接道： 速查办案就应该让锦衣卫来嘛。上次西红轩纠集江洋大盗一事，那个沈泽川办得很快，不如就由他来主理此案。 这样大的案子交给锦衣卫同知恐怕不行，沈泽川品阶受限，交给指挥使韩城更加合适。 萧迟也把目光转移到薛修卓脸上，扯唇一笑： 不错，沈泽川确实不适合主理此案，他年纪轻，资历浅，又与我存有夙愿，交与他我不放心。 他以退为进，反倒说动了海良仪。海良仪知道韩城与萧迟也有交情，担心萧迟也借此把案子办得太过，不如就交给与萧迟也素来不合的沈泽川来办，两个人针锋相对，相互监督，谁也没办法再动手脚。 侯爷这是成见，沈泽川确实是年纪轻，资历浅，可他先受天命提拔擢升，又接二连三地处理了难事，叫他再历练历练也是好事。 海良一转头对李建恒说： 此案由锦衣卫主查，那就是诏狱李氏，沈泽川又恰好是北镇府，他职责上说得过去，合乎情理，只是一味图快反倒不好。虽然略过了三司会审，但是三司督察还是要的，皇上意下如何？ 李建恒知道海良仪这是让步了，也不敢偏向萧迟也太过，立刻应了： 朕立刻下旨给他，今夜就开始查办。 连续两日的明理堂议事终于稍作停息，大家都要回去休息一夜。出来时，李建恒专门让太监抬轿，把海良仪抬到了宫门口坐车，孔丘等人一起往外走，萧迟也跟他们颔首示意，便独自去了。孔丘看着萧迟也的背影叹声： 我看他这是伤了心，信不过刑部主审，想要跟韩城一起查。 曾玉下着街： 韩城又是什么人？阁老选定沈泽川才是对的，燕青是直接回府吗？ 薛修卓跟在后面含笑： 是，这几日都歇在办事大院，今夜该回去收拾收拾，过几日还有案子要办。 曾玉对后辈很是垂爱，也多有提拔，督察院里的于小在就是他亲手带出来的，他对沈泽川也偶有垂训，都是关切。对于薛修卓，他也惜才，听了此话少不得鼓励一番。三人就在宫门口各自上了马车。深夜，薛府的下人听着敲门声便披衣来看，门外站着的都是带刀素容的锦衣卫，他已经还没来得及问话，为首的乔天涯就悠然地挤进门，把人推开： 吃了吗？这会儿时候还早，想必没有用饭，那你就去告诉厨房，连我们锦衣卫的一起做了，顺路叫人都起来，我们要搜宅子了。 管家提灯香兰嚷道： 哎，大人，这怎么能成？还没出示搜查文书， 但凡是妨碍公务耽搁搜捕的人全部拿入诏狱。 沈泽川站在门口，目光阴厉， 告诉薛修卓我找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